喜欢的人，他的见你的脸面放松， 第一先是你块面放松，观赏你喜欢的人， 微笑没有紧张， 块面放松，微笑没紧张， 很舒服， 好舒服。 虽然你的膝盖痛痛，你不管它，因为你很放松。 虽然你膝头痛，但你不理它，因为你很放松。 如果你不放松，那它就越来越厉害。 如果你不放松，那它就越来越厉害。 你放松，有定，就你可以不理它。 放松有定，那就可以不理它。 那你的对象也就是这样，你很放松，他也很放松。 你的对象都是这样，你很放松，他都放松。 你要观想他，好像他不是在外面，他是在里面。 你要观想他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 他是你的心的作品。 他是你的心的作品。 你啊，那个你学佛法，特别菩萨道，那你就是好像恍然，magician。 你在学佛法、学菩萨道，你就好似一个幻人、魔法师。 你自己创造你的境界。 自己创造你的境界。 创造而不执着。 创造但不执着。 这是真的自在。 这个是真的自在。 那个对象，他好像是在外面，不过你是为他。其实他是你的自己的心的作品。 个对象虽然好似喺出边咁，但系你思维佢系你自己心嘅一个作品。 在发心没有里外，没有里面，没有外面。 喺发行冇入边，冇出边。 破坏限制也是这个道理。 破坏限制都系呢个道理。 没有真的外面，没有真的里面， 没有真的外面，没有真的出面。 所以观想他好像他是不是外面， 所以观想他不是在出面。 所以你先自己很放松，他也很放松。 所以你先自己很放松，他也很放松。 你自己微笑，他也微笑。 自己微笑，他都微笑。 渐渐你这样修，你可以处理很多烦恼。 渐渐你这样修可以处理很多烦恼。 虽然对象不快乐，你不受他的影响，因为你是为他在快乐里面。 虽然对象不快乐，但你不受他影响，因为你思维对方在快乐里面。 修自性观就是所谓一切众生都有乐分，他虽然不快乐，他有这个乐分。 自心观就是思维一切众生有这个乐分，虽然不快乐，但他有乐分。 众生有乐分，没有不一样。 众生有乐分，没有不一样。 依照佛法念地狱的众生还是有乐分。 依照佛法，连地狱的众生都有乐分。 他们还是他们的苦减少一点点，他们会感到乐。 咁佢哋嘅苦减少少少嘅时候，佢哋会感觉快乐。 连地狱的众生也是这样。 连地狱的众生都系咁。 我们也是这样。 我哋都系咁。 所以。慈无量心，慈心观就是慈为一切众生，没有例外，都有乐分。 所以慈无量心慈心观就是思维一切众生都有乐分，无例外。 留在这个境界里面是这样，外面是这样。 留在这个境界，入边系咁，出边系咁。 你思维乐分， 思维乐分， 乐分为你是真的。 乐分对你讲是真的， 因为你要顺你的身界， 因为你要顺你的性格。 修身界也是修法， 修性界都是修法， 是修方便法， 是修方便法。 因为乐是方便， 因为乐是方便， 有乐才能够 忍苦， 有乐先至可以忍苦， 有乐才能够入定， 有乐先可以入定， 有乐才能够在定里面思维苦， 有乐先可以在定里面思维苦， 这种思维才能够了解真的苦谛， 这种思维才能了解真的苦谛。 所以般涅槃经是说明了解苦谛，就是了解苦谛不是苦。 所以般涅槃经就说明了解苦谛就是了解苦谛不是苦， 这个才是真的苦谛， 这个才是真的苦谛。 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 佛陀的境界是真的，我们的境界就是空， 佛陀的境界是真的，我们的境界就是空。 那你学佛，你要跟佛陀的境界相应，你不要跟你的小小心相应， 学佛就要跟佛陀的境界相应，不要跟自己小小的心。 这是净土的法门， 这个是净土的法门， 不是普通的人如果能够用得到， 不是普通的人可以用到， 不过普通的人能够学， 不过普通的人可以学， 他学那他发智慧， 学就会发智慧， 因为他发智慧所以他能够忍法， 发智慧所以可以忍法， 那这样变成真的净土， 咁变成真的净土， 不然是假的净土， 如果唔系假的净土。 那其实这个四无量心也是让我们顺那个无二法， 其实四无量心亦都系令我哋顺不二法。 佛陀的境界就是无二法， 佛陀嘅境界就系不二法， 所以他住他的心住稳定， 所以嘅心住稳定。 我们的心不住稳定，因为我们没有体会这个无二法。 我哋嘅心唔住稳定，因为我哋冇体会呢个不二法。 如果有体会，还不是习惯。 如果有體會，但不是習慣， 所以開悟以後還會有不穩定，不過這個不穩定比較好一點，比較舒服一點。 開悟之後都仍然有不穩定，但是這個不穩定比較好一點，比較舒服。 順這個佛陀的境界，要常常修，要習慣修。 順佛陀的境界要經常修，要習慣修。 所以可以配合这个净土的法门跟四无量心的法门， 所以可以配合这个净土的法门和四无量心的法门， 都是顺无二法的法门， 都是顺这个无二法的法门。 无二法就是菩萨的境界， 不二法门就是菩萨的境界。 有体会无二法，那变成真的菩萨。 有体会不二法，就成为真正菩萨。 我们没有真的体会无二法，我们就是只是圣解而已， 我们没体会不二法，我们只不过是圣解， 还不是真的菩萨， 都未是真的菩萨。 现在你没有体会无二法，那你就是修圣解作意， 现在你没体会无二不二法，你就是修圣解作意， 因为那个无分别作意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无分别作意不是很清楚。 那因为你修圣解作意，你是顺这个圣解作意， 因为你修圣解作意，你顺这个圣解作意。 你修自性观，你是顺自然的乐， 你修持心观，你顺自然的乐， 因为没有烦恼的爱就是自性，就是自然的乐， 无烦恼的爱就是持心，就是自然的乐。 我们的爱还是不自然，因为我们执着， 我们的爱不自然，因为我们还执着， 所以我们常常爱来抓，不是来放下， 所以我们常常爱来捉，不是来放下， 所以这样我们起烦恼， 那么我们会起烦恼。 所以我们有说明这个没有烦恼的爱叫 friendship， 所以我们有说明无烦恼的爱叫做友谊。 什么是朋友？朋友他能够利益你， 放下自己。 乜嘢朋友？朋友可以利益你，放下自己。 这是真的朋友。 这个是真的朋友。 那你先用你的情绪为所愿，因为比较容易爱中你的情绪来忘记自己。 你先用你的亲属为所愿，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爱这个亲属。 不过你还是先要深入这个清安的境界，才能够这样做。 但是你仍然要深入清安的境界，才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没有入清安的境界，你做不到。 如果你没有入清安的境界，你做不到。 那这样我们就下午练习。 我们这样就下午去练习。 那先我们送那个Metta Anusamsa Sutta. 我们现在中